关注的一个事情。那之后的这个事情可能就是相对有一些严肃了啊。刑案讯问全程要录音录像，那落实好这样的一个好制度，细节上应该怎么来规范？那现存的这种录音录像又有一些什么样不太完善的地方呢？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来关注的另外一个话题。节目现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的李长青律师。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来收听。首先呢，欢迎李长青律师。李律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 嗯，谢谢李律师。那我也在这儿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要说到的头一个话题啊。这个事情的发生啊，也是有这么几天的时间了。24号的时候呢，中国青年网上也是做了一个专门的报道，说的这个杭州的情侣酒店有人发现房间的猫眼反装了。酒店的房间大家也都知道是作为客人休息的地方，它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然而日前呢，就有一个网友啊，在网上入住杭州一个酒店之后呢，在大众点评网排名颇高的这家酒店后面点评，说自己遇到了非常令人气愤的离奇遭遇。他说呢，这家酒店啊，他也说了一个具体的地址，而且点出了酒店的名字叫西部上爱精品酒店。那么在杭州8000多家酒店当中呢，排名是100多名，那应该是排名非常高了啊。他说入住之后居然发现存在着房间猫眼倒装的情况。他说自己入住当天晚上无意中就听到了酒店的门外有点响动，不太正常。他打算通过猫眼查看的时候，我想住过酒店的朋友也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哈，如果说外边有人敲门或者是外边声音很大的时候，哎，就会说哎呀从猫眼先看一眼到底什么情况啊，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可是当这位网友打算通过猫眼查看的时候，他说他发现一个让自己感觉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从房间里边向外看完全看不到门外的情况，反而是你从门外可以清晰的看到屋里的情形。那当时他立马就联系了酒店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居然说呀，有可能是装修的时候装错了，用纸贴一下就好了，来糊弄自己，这肯定是让人非常气愤的。但是后来呢，据这位网友观察，他说啊，这家酒店不止这一个房间有这种情况，隔壁两间也是一样的情况。哎，这是当初这个事发的时候哈，有朋友通过这个网络发了这样的一个帖子，也写到了大众点评网上。那么酒店方面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回应的呢？那酒店负责人对此事回应之后呢，就使得这个剧情发生了逆转。酒店强调说啊，这个猫眼是被人为破坏过的，现在已经报警。那么谁是破坏者呢？酒店说是也有了怀疑对象，并且说是不排除就是这个所谓在网上发帖的网友本人。那么这家酒店的负责人向记者回忆了两个可疑点，认为酒店有可能是遇到了敲诈。第一点呢，就是事发当天，那是应该在9月19号的下午，一男一女进了酒店要了一个房间，那么很快就到了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啊，中间隔了有5个小时，然后这个男的酒店的住客他就说呢，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猫眼的问题。他说猫眼被倒装了，觉得自己的隐私没有被保护，要求调看监控。那么酒店呢，也为了息事宁人，酒店方面说呢，我们就同意他退房，而且是免费的。当然了，也之前说呢，可以为你们升级一个房间，但是对方拒绝了。那么同意为他免费退房之后，酒店觉得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可是对方提出来赔偿，这个时候呢，酒店就会觉得来者不善，并没有答应。之后用酒店负责人的话说哈，在索要赔偿被拒之后，这名年轻男子曾经扬言会向媒体曝光。那么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记者，那是在第二天转天的早上，哎，这个酒店的负责人在网上还真是看着了这个帖子呢。正在纳闷的时候，就有一个自称是记者的年轻人 一对儿哈、走进了酒店。这两个男的，一个是拿着话筒的，一个是拿着摄像机的。不过呢，虽然他们说是专门为猫眼的事儿来采访的，可是当被要求出示证件的时候，他们都说没带记者证。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也是让酒店觉得非常的可疑。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前后酒店方面呢，最后说我们已经是通知警方了，报案了，那么正在整理相关的影像资料，提供给警方处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呢，发帖人并没有现身，也没有更进一步的提出赔偿，反而发帖说呢，只是为了要一个说法，只是要为了自己来维权。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真的是说酒店里边的房间猫眼儿被反装，甚至是故意反装，那事情看起来似乎就是比较严重了。那我们首先呢，也是请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的李长青律师来跟大家说说。那如果说哈，咱们按照这个剧情反转之前，发帖方单独说确实是酒店猫眼仿妆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了，它会涉及到哪些侵犯住到酒店的这些顾客的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哪些责任呢？ 猫眼仿妆之后呢，最明显的就是说外面的人可以通过猫眼看见里面人的生活情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偷拍或者偷窥。那么这种偷拍和偷窥呢，不仅是在007碟中谍等影视大片中会出现，其实呢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比比皆是。如果说很多公众人物啊，他们的一些隐私的照片被拍出来之后放到网上，使他们的后果很严重，那么对于私人，对于我们这些一般的群众来说，没有公众人物强大的心理，那么受到这种偷拍或者窥视之后呢，所产生的后果往往是我们所不能承担的，这也就引发了每个人需要对自己隐私权的一种重视和保护。那么首先呢，就是要解释什么隐私权了。隐私权简单来说，就是保护自己的生活内容以及个人信息不受外界干扰去传播的这种权利。那么具体表现呢有几种啊，比如说我在卧室里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我的个人财产情况，我的通讯地址，我的账户账号等，这些行为呢都是说我可以知道，但是别人未经我允许是不应该知道的。如果别人知道， 包括已经被很多媒体诟病，很多人很反感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甚至现在有一些包括一些其他的途径，没事就是给你发一些其他的信息。 对，这样是你受到的侵害呢是比较轻一些。但是如果说你在卧室这些行为被人放到了网上或者是外界，那么你可能心理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在卧室的时候至少会有衣冠不整的情况出现。 对对对对 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涉及到隐私的问题哈、这个时候隐私权是每一个人包括咱们普通公众、包括公众人物他都应该享有的权利。那如果说在这个事件当中发帖举报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嘛，那么就算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的隐私权就像他说的，如果真的是房间猫眼被反装了、他可能曾经被偷窥了， 对， 那这个时候他的隐私权被侵犯了，他又能怎样呢？ 隐私权侵犯呢，这样可以主张侵犯隐私权的承担责任。一般来说呢，根据情节的轻重和后果的严重性呢，分三种。轻点呢是民事责任，比如说你发现谁偷窥，你要他停止继续偷窥，对你赔礼道歉，给你造成精神上这种损失呢，让他进行一种财产上的赔偿。那么稍微 听李律师这么讲的时候，我就脑子里边就出现一种场景，就是但是和你的说的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就如果说这个人发现有人在门口从猫眼儿反装了之后往房间里看，这人肯定开了门之后跟对人家是一顿打。我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种 气氛的情形，我觉得是可能是生活当中会更多的常见。 对对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并不还是最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偷窥你呢是他要承担责任，你把他打了一顿呢变成你要承担责任。不能因为别人的过错呢而惩罚自己。 就是虽然是占理在先，但是呢刚才为什么要说这个又能怎么样呢？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从这个法律专业人士正好学习一下正常的一个法律途径，你是可以怎么来索赔的。 从法律途径上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第一个呢是通过民事上的诉讼可以要求三种责任，第二呢是你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那么他如果是仅仅是一个偷窥没有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呢，会被采取行政拘留的方式。至于刑事责任呢，咱们国家没有个明确规定说我偷窥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有两个类似罪名，大家也可以呢在现实中注意维护自己权利。一个呢， 可能涉及到刑事方面。 对对、一个呢是说偷窥呢有一种长期偷窥啊，又会有窃听器 或者一种很高端的窃听仪监视仪，这种行为呢往往是涉及到国家的一个罪名，叫做使用间谍器材罪。因为这些器材呢只有是一种专门的间谍机构它才能用的。 可是现在在网上之前我们也报道过类似的事情，房东就在自己出租的房屋当中 对 放了这样的一个 窃听器，所以这种行为 网上随便就可以买到，还不太贵。 对，但是这种行为呢如果是侵犯权利的是可以追究责任的，而且呢国家的相关行政部门也应该对这种私自或者随意贩卖能够窥探隐私的器材呢加以严格的管理。 嗯， 还有一种呢是说如果你的行为被人偷窥了或者被人录播了，他以一种色情的方式传到了网上为公众所知晓，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构成了叫传播淫秽物品罪。举一个大家都不能想得起来，就前段时间出的优衣库试衣间的事件， 嗯， 那么虽然也是一个很隐私的空间，但是呢有人把这个视频不雅视频放到了网上，那么据我们了解呢相关责任人相关参与人嘛也因为涉嫌传播淫秽物品正在被立案调查。 嗯，但是刚才咱们说的是普通人啊，因为您说到优衣库，可能我想到的除了优衣库之外还有几年前也是公众皆知的一个事情， 嗯， 雷政富， 这就涉及到两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咱们可以再引申一下啊。一个呢就是说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他们当然也有隐私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公众人物往往有些狗仔队的偷拍， 嗯， 或者公众人物的一些， 比如说是一些大牌的明星 艺人，对， 嗯， 那么他们的行为也被传播放到网上。但是对于公众人物呢我们就要注意，因为他作为公众人物享有的一种一般人所享有不到的特权，因此呢对他的隐私权相对来说比一般人保护的会低一些。因此呢对于公众人物至今为止呢除了对公众人物一个明确的伤害之外，没有说因为一些他在场合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有人承担责任。 嗯， 第二个呢是针对这种政府官员，比如像雷政富，很多人呢把一些官员的不雅照放到网上，借此呢想追究这些人的刑事或者是一些其他责任。那么这种行为呢至今呢是在法律上有争议，一般来说呢它是行使一种监督权， 嗯， 是监督办案机关去关注这个事情，很多人关注了才有人去处理。 嗯， 但是呢不可避免的说呢这种行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侵犯了相对人员的隐私权。因此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各位如果是非法律专业的人士或者是不是长期从事这个呢，建议尽量不要采取这种行为去揭露一些犯罪，或者是说去把它公然的放到网上，而要采取一种更稳妥的方式直接向相关部门反映，或者采取一定打马赛克这样的技术处理， 嗯， 才能使这个行为呢既合法又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就咱们比如说是为了监督某些官员， 嗯，对， 他有一些不适当的行为，那包括前一段时间也会有这样的，经常现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图片甚至是视频传播出来。 对， 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即使你的初衷是为了监督他们， 对， 仍然有可能是触犯法律的。 对 这一点也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嗯，一下把这个话题说得更加的严肃了哈。那么咱们说说这个事情，它其实酒店的顾客当和酒店来沟通的时候啊，酒店其实是说有一定的让步的。 嗯， 第一呢是说当然那个前台接待人员说你自己给呼上就得了，这个我觉得说显然是太让人气愤了哈。如果属实的话，太让人气愤了。那么后来说是或者是给您升房升级套房，我觉得这个方式呢可能很多人会愿意接受，或者是说干脆这个房子您反正也用过了吧，晚上您不愿意跟那住，您就退房吧。 对， 那你就也不用付费了。 嗯嗯， 这也算是一种方式，但顾客还不满意。 嗯， 他采取的方式呢是发帖。那您觉得哈，从法律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讲，遇到这种事情，作为一个建议的话，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其他途径可以更好来维权？ 从我们角度来说呢，维权这种方式啊，但是呢，目前来说存在一种现象，就是过度维权和敲诈勒索有时候是会混同的。也就是说，当你维权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会被反而被其他人去举报你认为是敲诈勒索。那么敲诈勒索呢就是说利用别人的这种弱点采取要挟的方式强行索要他人财物，其实呢和这种维权是很相似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也需要大家把握的，就是界点在哪里，主要是一个合理的基础。打一个比方啊，像本案中如果他是真的自己被偷窥了，那么他希望向酒店去提供一些要求，比如说升级或者退房费，这些都是可以的。打个比方，如果他是不是自己被偷窥了，而是他知道这个事情，就向酒店说你要满足我，比如给我10万块钱或给我20万，不满足我就怎么怎么样，那么他失去了自己被侵害的一种基础。因此呢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涉嫌敲诈勒索罪。这些敲诈勒索罪呢在一些拆迁呢会一些食品安全中十分常见。 嗯， 那么我们建议呢，如果为了避免敲诈勒索同时呢又合理维权，还是呢通过司法途径去把这个 流程的进入到司法环节，在司法环节中会有一个调解，双方一个调解过程，在这个调解过程中，无论你是提出多大的要求，多高的金额，那么是一个司法流程的一个环节，是一个司法所允许的，既实现了合理维权，又不会涉嫌其他犯罪。 你看李律师刚才分析到的这一点，其实跟后面当酒店又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所说的我们怀疑自己遇到了敲诈勒索，其实就非常像了。 对，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刚才李律师是说啊，这个根基必须是说这个维权的人他自己有受到侵害的一个事实基础，可是当这个人比如说这个顾客要求向酒店说，那我得看看我确实是被偷窥了没有啊，我被谁偷窥了，我得知道有被偷窥多长时间啊，那他有没有权利要求调查看这种监控录像？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情的关切身自己利益，那当然说他可以有这个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不是你要求就能实现的。 为什么呢？ 如果每一个人都要求说，哎，我走在大街上，我就想看看大街上这个监控对我是怎么，我当时什么行为都要去看的话， 包括之前的谷歌地图也引发了很多这种争议。 对，因为你看的不仅是自己，也可能看的是别人。如果人人都要看的话，就相当于这个监控又对社会所公开了。但是呢，你说这种情况呢，也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我就想看自己的监控，我认为我当时受到侵害了，那么可以向公安机关去反映。那么公安机关呢，根据你反映的情况，认为需要进一步去调查的时候呢，他就会通知相关的监控管理部门。派人在场，或者是通过一些的手段保证你呢在场可以看到你的监控，而你通过你的监控认为你在某个环节被谁谁所侵犯，那么你就及时把这个画面或者这个机关内容向公安机关反映，作为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一个基础材料。所以呢，看录像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也得去报案。 对， 那看来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着都得麻烦警察叔叔，酒店也得去报， 受累了。 这个咱们这个当事的顾客也得去。但是咱们刚才话说回来啊，说是酒店方面怀疑这个人他有可能是涉嫌到敲诈。那如果真的是说你像酒店说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我们这个酒店的猫眼现在比如说是已经调整好了，那当时他说是反装了，这个反装到底是人家是为了敲诈我们，自己破坏了酒店的东西啊，来敲诈我们啊，还是说真的是说有之前其他的原因，酒店本身的这个东西装反了，那可能就不太一样。 对， 那这个事情是不是从假设这个反转之后哈，假设酒店这一方说的是真事儿的，那么这个涉嫌敲诈的人他有可能会负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他就有可能就会涉嫌敲诈勒索。敲诈勒索当然了，从重点说呢是构成刑事犯罪，那么从轻点说呢，它也是构成治安拘留的一种条件和标准，那么关键看它的影响程度和它的后果，还有它要求的金额，会对它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的。 那么刚刚您在讲这个敲诈勒索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没有自己被侵害的事实基础，然后又是去说要不这样就怎样， 不这样我就曝光你。 哎，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和我的同行就离得非常近了。而这个事情确实是在酒店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是第二天就来了两个说自己是记者，但是没带证，而且就是要针对这个猫眼事件来采访的人。我也替这个同行问问哈，尽管他没带证，我就假称他是我同行吧。那么如果说这个去采访的记者他没带证的话，然后呢还说就是要采访这件事儿，不然就曝光怎么怎么样的，那他们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 那就首先呢，假设他是真实记者，那么就要看采访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采访的目的真是一个从揭露社会不良现象的角度出发，那当然就不构成了，反而要鼓励这种现象。但是呢，如果他揭露这个现象之前呢，已经和相关协工人达成一致，说我们一起，我为你去提供服务，然后呢如果对方给了一个高额的报酬，我们平分，那种情况下变成有偿的了。那么这种有偿的呢，往往在实践中呢也会构成犯罪，并不是因为你是记者的身份而就是说不承担或者是免除这种有偿新闻或者有偿的要求某种标准的这责任。那么谈到记者呢，我们可以再多说一句，按照咱们国家现有的这相关规定呢，如果是记者去采访的任何人呢，他如果携带记者证啊，是不受干扰的，政府部机关也要进行配合。如果他提供不出记者证呢，那么呢接受采访方可以有合理的理由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记者，那么也有权拒绝他的采访活动。 其实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记者的行为，其实在新闻出版总署这方面的对记者行业的这个规定和管理上面也是相当严格的，每年都会三令五申，但是还是会偶尔会出现害群之马， 因为这个 当然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对，因为这个行业走在了就是社会上最矛盾最集中的领域。 那么现在说回到这件事儿啊，双方都已经说是报案了，尤其是酒店方面哈，说是非常确定的已经报案了。那报案之后一定就会有明晰的答案吗？ 按照我们国家现有规定呢，是报案之后呢，公安机关有一个受理的程序，在受理之后呢，公安机关会展开一个初步的调查，那么最后在调查之后呢，会出一个调查结果。那么这个调查结果如果认为构成刑事犯罪或者构成治安拘留，由公安机关主导一步步往下进行，那么相关被害者呢就作为一个被害人的身份在程序中出现，如果是认为不构成呢，会直接的下一个不予通知书告知被害人。那么被害人如果对这个结果不服呢，可以申请上级公安机关去复议，也可以呢向检察院提出要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由检察院进行进一步审核，甚至可以直接到法院要求法院去进行立案活动。 好的，非常感谢李长青律师用刚才这几个角度哈，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一个法律方面的分析。好，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咱们警法在线继续来和您聊。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说就是有点严肃了。9月2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司法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称，公安机关正在实行重大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未来将逐步扩大讯问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最终实现对所有刑事案件的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那么这个消息呢，这两天也是不断的有媒体在报道，对于刑事案件的讯问过程进行全程的录音录像，必要性在什么样的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大概有一个了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北京龙安律师事务所的李长青律师来和大家聊聊对这样的一个在他行业内的重大的消息他怎么来看。 全程录音录像呢，针对的就是叫刑讯逼供。那么什么刑讯逼供呢，我们脑袋里首先反映的就是很多古装大片里那个县令在上面一声令下大刑伺候，下面的夹棍扔上来，然后呢几声惨叫之后，然后让他摁个手印， 周围的衙役一片威武之声， 对，然后一个冤案就诞生了。那么这就涉及到了，其实就是一个叫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呢，其实不仅是肉体上给你带来伤害，那么也可以是说呢潜在的一种肉体和精神的伤害，比如说一种威胁、辱骂、恐吓啊，这种情况下呢，是犯罪嫌疑人做出了一个自己不想做出的一种供述，违背自己内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也叫供述啊。这种供述呢，因为它和实际不符， 但它刑讯逼供出来的这个供述，它一定就是假的吗？有没有可能也？ 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呢，因为你是刑讯逼供了，所以呢，不排除假的成分会多了一些。因为 这也是现代对人身的这种人权的那种保护的一种理念。 对， 所以刑讯逼供出来的这种 供词，应该说大家在法律界是能够形成共识的，是不应该予以取信的。 对， 现在法律上对这个是有规定的。 对对，法律上对于把刑讯逼供所得的视为非法证据，那么非法证据 不说真不说真不说假，程序上你就是一个非法的证据。 对对，是不可以适用的，不能他把用非法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 嗯，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就会说是正在实行，然后未来要逐步扩大等等的？那现在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现在呢，一些重大的案件，比如说会判处无期或者死刑的案件，包括一些职务犯罪，那么办案机关呢也在实行的是录音录像制度。但是呢，相对于近期所强调这个录音录像，它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它录音录像只是一个片段，那么往往会有犯罪嫌疑人反映说，哎，我当时被刑讯逼供那块我没录进去，然后我录的，我刑讯逼供我服了，让我怎么说我怎么说，然后把这块录进去了。那么至少作为律师来说，他就不敢保证了，你到底是犯罪嫌疑人说的是真的，还是这个录音录像他所反映的是真的？因为如果录音录像反映的是真的话，那你就把所有的录音录像都拿出来，而办案机关往往提供不出来。甚至呢，个别极端的我们看到什么录音录像里只有嘴型，只动嘴没有声音，那么我就想往往是指我们现在的录音录像呢变成一种形式上，而没有起到真正的杜绝刑讯逼供。而目前公安部所强调的一个全程录像，可能也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要求录音录像从一开始进行询问时就进行，那避免只提供某些片段。 从进询问室就开始录音录像， 对， 而且这里边还专门不但是强调这个时间的起始点，同时也强调录音和录像是要同步进行的。 对， 就像刚才您说的，要是这种情况出现，假设哈，就是像犯罪嫌疑人说的那种，前面被打了一顿，服，招不着，招不着，然后说招，把最后一个招字录下来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录音录像好像和咱们之前咱们国家所要出的这个录音录像，保证避免或者是为了避免刑讯逼供就完全相反了呀。 对对，因为你从现有的实践中可以看到，一个是录音录像有的时候办案机关不提供给你，还有一个呢是他提供给你之后，你会发现呢犯罪嫌疑人这个做的时候呢表情很咱们说不好听就有点呆滞，有点迷离，你就感觉为什么一个正常的问答被这个犯罪嫌疑人所表现出这个样子呢，你不由得就产生怀疑。而且呢这个角度也是特别有意思的，有的当事人就反映说，他们之前给我拿了一个稿让我照着稿念，但是你录音录像 的情况呢， 但是你录音录像呢是从前面照的，你看不到我放下面放的稿，但是从我们外部人看就有一种合理的怀疑了，为什么这个表情是这样的呢？正常的问答不应该这样啊。因为没有一个全程多角度的，也没有一个随时的录像，就会往往使律师啊包括当事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那现在公安部出的这样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信息吧，他在要求或者是正在推行逐步的实现重大案件，包括更多的案件，到最终要实现对所有的刑事案件讯问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那刚才您说到现状当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哈，这个新的做法它能够，就算它是最终实现了，它最后能够解决掉现在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吗？ 当然，现在社会上这些问题呢，包括刑事诉讼这些问题，不能靠某一个措施就根本的给它解决掉，而且呢，只能说有助于解决。你比如说现有这个同步录音录像吧，我觉得还需要再完善一些。比如说同步录音需要同步录音录像由谁进行？你不能由办案机关人民进行，对不对？ 那如果不是办案机关呢？ 那我就想啊， 那就是涉及到泄密的问题了。 在监视里设一个24小时自动随时可以录的摄像头，那么这个摄像头呢，不是说谁能够决定他什么时候开始录，什么时候决定他不能录。你愿意呢？从我们都可以理解，说办案机关他自己录音录像，他不可能把自己的不法行为录进去，然后提供给大家看，对吧？你只能说有一个第三方去监督他或者监视他，让他知道啊，我任何不法行为都会被这个录音录像所录到，所以呢，他会采取规范的方式。这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录音录像呢，要能够被律师啊随时拿到，律师可以经过自己的观察，包括自己的去看，发现在哪个环节存在问题。如果 那现在已经有的部分录音录像，律师是 现在是这样的，办案机关 得到的情况怎样？ 办案机关呢会随便提供一种，但是呢，这个只是某一个时间段的，整个的不会提供。 那这个不会提供是说每一个案件或者是大多数的案件都不会提供，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是不允许提供的，还是正好相反？ 没有明确规定说不允许提供啊，只是在实验操作中呢，可能有的人就反映，哎，前段时间那个坏了，那设备坏了，或者说呢他就没有任何的充分的理由只给你提供了一个，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拿到一个总比没有强，对吧？ 那么而且之前的录音录像如果也都存在这种问题的话，那拿到的价值也是不大了。所以呢还是希望录音录像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摆拍。 嗯， 这种摆拍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而浪费国家资源。 那么刚刚李律师说到的，就是说就算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规定，就算这个新的规定全面铺开了，都四处都实行了，那仍然存在的怎么说呢，从维护